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今儿是五号了，不知道各位咱们这十一长假过得如何，吃了什么好吃的，是吧？到哪儿去玩了啊？见识了什么样的好风景，这个也是特别想知道一下。那个你要想说我这个十一干嘛了，我跟您说啊，我现在跟您这么聊天说话呢是头十一，十一前的事情，我是录播的节目啊。那个十一我干嘛了，我得过了十一上了班之后直播的时候再跟您汇报。但是呢我可以告诉您的是什么呢，就是头十一啊，我也是给自己啊上了一堂北京的这个风土文化启蒙课啊，这个确实是这个得到了很多的新知啊，拿来跟您分享。这个也是咱们这儿请来的两位嘉宾啊，冯叔黄阿姨鼎力的支持，两位老北京呢给咱们介绍啊，就是他们小时候当年北平也好北京也罢，新中国成立之前之后那会子北京的一些老行当，孩子们的老游戏啊，来这个共同的体会回忆回味感受当年的北京。那么这个上一集我印象当中是冯叔您跟这个黄阿姨啊，你们老二位的关注点不一样，黄阿姨好像一开始跟我们讲的都是吃，是吧？我抱歉啊，得罪您了。 我就知道吃。 冯叔好像这个吃穿用这方面，哎，还都是兼顾着，是吧？对，您对于生活的这个其他的方面啊，好像印象也挺深的。那小时候，这个也可以继续请您给我们讲讲，您那会子小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像这些个啊老的这些游戏啊行当之类的，再给我们说说吧。 小时候贪玩， 嗯， 所以那个对玩的东西记得很清楚，真的倒不清。那个我说一个行当 啊， 小时候有这个卖水的， 卖水的， 因为不是每家每院啊都有自来水管子 啊， 有的时候一个胡同啊只有大街上只有一个大水管子，很多人家里挑水啊滴了水啊很不方便，这就有一个卖水的一个行业出现。他一般都是拉着一个小驴车，小驴啊，拉一个车，这个车有一个水箱，水箱是椭圆的，大约是得有个一米五以上长，宽呢也就一米来宽，这水箱的高度啊是好像不到一米啊，上面是一个口有盖，它是到它接水的地方接满了一车，然后拉着这车走街串巷来卖水。 哟，这么卖水能卖多少水啊？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 不是，他 送的每家 他呀 上门， 按理说那种人的生活一天有一块钱啊就很不错了，一个月能有30块钱进项就是很好的生活了 啊，日子过得很不错、 对的，那时候生活水平很低，你说买斤棒子面一毛来钱，够好几口人吃了， 是 吧？也很，当然很艰苦，但是他的挣钱不多。 我那意思 啊， 就他这水，他要是说咱是现在是你说这吃这自来水哈，当然是这个老实说啊，咱们就是说句这个不搭调的话，要是现在这么吃水的话呢，大伙儿也就知道这个不浪费水是完全应该的、有必要的了。现在这个自来水这么拧着龙头哗哗的开，这个用起来就没完没了、 不行。 但是那个年代，我就说他那小驴他能驮多少水啊？ 我现在估计他总得有个将近一立方米吧。 那他 不是一趟 啊， 他这一趟卖完了到井台上他打弄满了，他再来卖、 我以为是水在城外头呢，我老想皇上当年吃一全身的水、 他肯定有他取水的地方、 啊、 不会太这一片 啊， 他弄两个小水烧，就是木头做的水桶，不大，有一个小扁的，这个水箱底下有一个空了眼，弄一大木的塞子，他是这个水桶那挑啊不下尖儿，在肩膀上把那桶凑那儿去，就像沏面茶似的，我有点感觉啊、那水一拔那个塞子哗水就流下来， 流满了一桶，塞上，再换尖换这桶，哗倒满了，给人家挑去。 我的意思就是，要这么用水，咱们就知道这水的金贵了。 那个水谁敢浪费啊？ 啊， 钱买来的都是。 一般都是拿回家，就是是做饭用吗？ 倒人水缸里头 啊， 倒水缸里头，他做饭呢、洗的全都用这个。 啊， 因为院里没有自来水，有的院 对对对， 很多院没有自来水。 这就说还是进步了。 对， 这个您甭说现在了，就是当年咱们说那会儿相对困难的时候，说北京老百姓住大杂院， 嗯， 可是您知道，就是像76年地震之后那会子，咱们说住大杂院里头，之前我不知道啊，之前我那时候小，我也没去过人家那个院里头，但之后我到同学家里面去看，大杂院里面虽然说杂乱，虽然说这个很多小屋啊，这儿盖一间那儿盖一间，很挤，但是它有自来水啊， 嗯。 那年代连自来水都没有， 没有 啊， 一个院儿都可能没有自来水管子， 嗯、 很多院儿没有， 所以他就出现这么个行当， 对， 卖水的 啊、 嗯，现在就没有了。 估计这个行当好像解放前甚至再早，好像生意还要好 啊、哦， 那时候更少了水。 其实要说起来，北京啊，这一直就是这水就不富裕。 对， 说实话， 对对对。 那时候人家给送水啊，还不是当时收钱 啊、 嗯，那时候人也都特实诚。今天我给你们家送一挑水啊，就在你们家那墙上啊，拿一小石头或者什么画一道、 哦、 画正字儿， 画正字儿， 一个月数几个正字儿 啊、 嗯，一起按月收钱、 哦，那就比量的就类似今天送牛奶的了， 嗯、 月结了啊。 嗯， 行，那冯叔还有别的吗？ 还说一个行业，摇煤球的， 摇煤球的啊。 摇煤球的原来啊，北京人家里头冬天要取暖，夏天做饭也是烧什么呢？烧煤球 啊， 还有烧硬煤的，拿炉子烧煤球和烧硬煤的过程中呢，很多有很多那个煤啊，煤沫子 啊 剩下来了，没法烧。 嗯， 怎么办呢？也不倒，就攒着，攒成一堆了，够数了。还有卖黄土的。 哎，这摇煤球啊，我倒觉得不新鲜 啊。 尽管现在没有了，但我们也知道大概什么意思 啊。 那个，如果大伙儿实在想看摇煤球当年什么样的，您到时候快到元宵节的时候，您去稻香村你就看一下，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对 啊， 但是这是纯手动 啊，对， 纯手动啊，它有一套家伙， 明白了 啊。 但那卖黄土的，这个听相声评书里也有，这干嘛的？这是 对马三立马老说过这个 啊，是这个 啊，就是摇煤球呀，因为这煤沫子，广拿煤沫子活在一块儿，干了容易散。 哦，它跟这摇煤球是一式是吧？ 要掺一点黄土， 啊、明白了。 三七开啊，四六开要掺一部分黄土， 哦、 这样这煤球转摇出来不散，成个、 嗯。明白了， 哎。家里都是比如这煤沫子攒一大堆了，够了，该摇一回了，买点黄土， 嗯 啊，把这摇煤球叫来。摇煤球的什么样呢？它是扛了一套家伙， 嗯， 一个大筛子一样，荆条编的 啊， 筛子底儿啊是带空了眼儿，底下还一个大花盆，拿绳子穿起来扛在肩膀上，他拿一个大铁锹，方的铁锹，还一个铁铲子，大约有那么个70公分长，像一把刀一样，带把儿的，这把儿跟钉耙一样的那东西。他、 嗯、 到你家把那黄土跟炉那跟那个煤沫子掺一块儿， 嗯， 和成的泥，然后弄点干煤沫撒在地下，把这些泥那个湿的煤啊摊在这干煤沫子上头，弄平了，上面再撒一层干煤沫子，就拿那个剁一层一块一块剁成完了以后，都成了一寸左右见方。小方块， 嗯， 他把那铲起来，铲在这个筛子上头，把花盆搁在底下，这儿就有一个支点了， 嗯， 它就能晃起来了， 要晃呀， 晃完了就是煤球了， 哦， 把煤球倒到窗根儿，晾个两三天就能烧了， 就行了， 哎， 啊、哦， 这个行业好像家家都用得着， 嗯，而且这行业我感觉哈，甭管是穷人富人，你就是住在这个胡同里面那宅门里头那个人。他们家也烧炉子， 也要有， 也得有这个， 也要 有，那会儿没暖气啊， 对 啊， 也要有 啊，这很有意思、 嗯，做饭也得用， 对呀、啊、对呀、 啊啊， 就是， 嗯， 这个据您了解，像这样的行当，除了咱北京，在北方其他城市里面有类似的吗？因为这个它涉及到民生， 对， 就是普通老百姓他必然要有，包括喝水这个，他有卖水的， 嗯， 这个像北方城市里面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哪儿还有， 啊、 因为我 按生活习惯来说， 只在 不太了解这个 啊、 嗯。行，这刚才您这是说了一大堆了 啊， 这个还有能跟我们继续来分享的吗？ 再说说就是吃的东西，说说 啊。行，您说完吃的呢，咱们就一拐弯，咱们就去黄阿姨他们家吃。 好， 啊、 好， 欢迎欢迎。 那咱们先吃点心 啊。行。 我小时候有这走街串巷啊 啊， 卖芸豆饼的。一般的这是冬天 啊， 我只在冬天见过一个老头拉着一小车，好像就跟那推小孩的车呀、啊、差不多少， 嗯， 比那也可能大一点儿，里头一个木桶，木桶里头啊放着什么，他在家里头煮的芸豆， 嗯， 都给他煮烂了，但是已经淋出水了，没有水了，干的很热，谁要买呢？我记得很清楚，100块钱一个， 嗯， 你要买了给了钱以后，他拿出一个。一个就像屉布一样，反正现在想起来有点脏脏呵呵了，屉布一样，他拿一个勺儿蒯着一些芸豆来，那芸豆已经煮得很烂了， 嗯， 也很面了，他拿这个屉布扎上口，使劲一拧，就像攥白菜水似的，哎，那种情况，弄紧了，在手上夸夸夸拍几下，拍几下呢，再打开呢，就变成一个像烧饼一样的圆饼， 啊， 哎，他拿一个另外一个小盒呢。撒上一点花椒盐啊，有点咸淡味儿、 哦， 哎，拿走就吃去了。 那这饼是湿的？ 是的，是的， 哦、 是，但是不是一点水都没有啊？啊， 有甜味儿是吗？ 有咸味儿、 啊，咸味儿， 咸味儿 啊, 啊。这是卖芸豆饼的。 对对对。 还有时候晚上，我只有在晚上见过卖羊头肉的。 嗯。 哎，这个卖羊头肉，我觉得啊很讲究。 嗯。 肯定是回民做的，又干净。 嗯。 他呢弄一个叫做木头箱子， 嗯， 椭圆的木头箱子，大约7-80公分长，椭圆的长，宽呢也就40-50公分宽， 嗯， 20来公分高啊。他拿那个上面有一个袋子，背在肩膀上就吆喝，在这个木头箱子上头啊有一个电石灯，电石灯是一个小铁罐的盒，上面呢出了一个很细的一个铁管。搁上电石，倒点水，就该出那乙炔气了，就是咱们气焊那个乙炔气、 嗯。 拿洋火一点呢，上面一个小火苗，一寸来高。哎，这火苗现在想起来着的啊，也不太欢，也不太蔫，哎，呼呼呼老那么着着，找个亮。谁要一买了，他把这卸下尖来以后，把这桶啊，这个那个木头箱子啊，开开盖，这箱盖是半拉的，半个盖。 嗯， 半盖掀开以后翻来放到上头，里面就是个案板。 哦， 他拿起一块羊头肉来，你要买多少钱的？你说我买1毛的，哎，给你腰，腰完以后啊，就在那案板上拿出刀来切，切的特别薄，他手艺真好，切特别薄。切完切好了以后放在一张纸上，然后有一个牛角，他是用牛角装的。 啊， 花椒盐，有花椒有盐。就是咸淡味了。 嗯， 那牛角里头装的是这个，牛角那口那儿拿一个冷布包上，一撒撒的特别匀。 嗯， 给你拿家吃去。买羊肉 算是熟食了。 熟食 啊， 熟食，这是很干净。 他这个叫卖也是很讲究。 叫卖可惜我没有那没那嗓子，没嗓子学不了。 哎，羊头。 太棒了， 是这个吗？ 太棒了！哎呀，立新老师多才多艺啊！ 对对对对，我们家门口那我记得是男低音的，男低音的声音。 您家门口那，因为您家门口有京剧艺术家住，他们不敢扯着脖子喊。那个黄阿姨，您说说，您说说。 刚才冯先生一说这个芸豆饼啊，我也想起了一个。就是在我们家那个原来没有建大会堂的时候，大会堂底下那点叫棋盘街。 棋盘街 在那一带那一小胡同里啊，有一家子有哥四个，可能因为小时候就是得病嘛，就都落下麻子来了。 哦， 所以他们家这哥四个就分别叫大麻子、二麻子、三麻子、四麻子。 嗨， 这哥四个都经营这些小食品。 哦， 他们分片的二麻子呢是在我们那胡同卖东西。 啊， 他呢每天晚上推着也是一木轮车，车中间搁一大篮瓷环， 拦那个瓷花的那个缸子， 嗯， 就是那大瓷缸子啊，大概得有四五十厘米那样直径的大瓷缸子，里边装着炒红果儿，就是把那个就是红果汤， 嗯，红果 汤，现在不是也卖炒红果，但是我觉得就现在。无论是锦芳啊，还是哪儿那个，还是稻香村卖那个炒红果，跟他那真不一样。 啊， 他那是炒红果，他车上最贵的一份要五分钱。 哦， 拿一半缸子出去买，就里头他给你几个，就是他把那个红果都已经皮儿都退下去，籽儿也去掉。 嗯， 然后那汤呢，就是都是淡红色的，酸甜的。那是他车上最贵的，其他的就是他车两边。也有什么糖豆大酸枣的一些东西， 就是零食了。 哎，这是这二麻子一般的平常晚上啊，他是推车卖这些东西。但是如果赶上天气不好，比如今儿下雨了， 嗯， 他打着一把伞，前头就挎着一箱子，里头就说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芸豆，那你听他吆喝过来，那他就是白天就出来了。 嗯， 他卖那个芸豆饼，你也可以就直接吃芸豆也行。他快给你一小碗，你说您给我压成饼吧，他就放在那布里头，然后攥一下，拧紧了，摁扁了，就是芸豆饼。 嗯 嗯，有的时候呢，他卖炸花生米。 嗯，这个说到这儿哈， 嗯， 我打断一下啊。 嗯 嗯，老二位，我印象。听你们这么说哈，感觉这个老北京啊，因为当年北京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咱们今天说的这些新兴的行业， 对， 包括工业呀、什么的什么之类的哈，这个也包括旅游行业啊，这个现在都很发达，那个时候都没有， 嗯， 或者很少， 嗯， 没听说那会儿有旅行社吧，导游 拿 着小旗儿啊，就拿着小旗儿，哎，这是故宫， 嗯、 在大伙儿先上厕所、啊、什么的。 我们对门就我说的那个，刚才就上次我说的卖馄饨那个魏婶他们家那院里的那个程大爷就在中国旅行社工作，但是我就不知道他。那小时候不知道他是干什么，但是印象很深。 对， 那程大爷是在中国旅行社工作的， 只接待外宾来中国旅行 啊。对，所以我就说呢，可能咱北京的多数啊，相当也不能叫多数，反正相当一部分住在胡同里面的平房院这些个老百姓，都是这个做小手艺、小作坊的这个 小生意、 小生意、小手艺人吧。 嗯、 哦。就这个其实构成了咱们北京当年市民的一个主体了吧？ 对， 是哈。 对 对对对，要您一说这街坊四邻好像都是干这个的。 对对对对。 啊，这个很有意思。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二老啊，这个抽时间过来跟我们聊天，让我们长学问，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呢能够换一个角度啊，很真切的、更加真实的来看咱们这个美丽的城市它的当年的景象。好，感谢冯叔、黄阿姨。 啊， 这个啊，应该的。明儿呢，我们请另外一位叔啊，他过来呢，也要接茬给您聊当年的老北京。得，就这么着，回见您呐。 话里话外，十一特别节目，小老于跟您说一说这个旧时行业。今儿要说的是什么呢？拉冰床。北京冬天的冰啊，给人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同时呢，也给人增添了一种便利，这就是冰溪与冰床。冰溪呢是古代冰上运动，努尔哈赤举兵反明的时候呢，在关外拥有一支善于滑冰并配有冰锹、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以后在清宫的御林军当中的建瑞营，哎，也有这么一支编制为1600人的冰上部队。锡冰呢是满族人的习俗。清代皇王们呢对于锡冰十分的重视，每年呢还要举行大典，亲临检阅。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乾隆时期内廷供奉所画的冰溪图。民间的冰床呢是以木材制成床型，长呢5尺有余，宽大概3尺，可以同时啊乘坐3-4个人。在木床与冰面的结合处以铁条镶嵌，减少这个床的摩擦。冰床的主人在前牵绳以拉脱床体，借冰之力使脱床在冰上滑行，故又名脱床。由于这个惯性和速度的原因呢，这个牵绳急行数步之后呢，床主飞身跃坐于床沿，此时呢冰床仍行走如飞，乘者心旷神怡，是目爽气顺。家资富有的子弟，哎，还把几张冰床甚至10几张冰床脚连在一块儿，